好，翻嚟第二节啦， 好 好啦，嗱，咁我哋咧又继续睇多啲唔同嘅军事新闻啦，嗱，咁呢个咧又，嗱，我哋咧要讲个好强力嘅武器话， 系 呢个咧就咧 Lockheed Martin 啊，近排咧就测试咗一个反舰导弹， 系啦，呢个唔好睇错，唔系神风敢死队啊， 系嗱，大家睇落去咧系咪好似架飞机啊？ 系神风 敢死队，有冇啲似系咯？就系嗰阵时零式战机嗰啲嘢， 神风敢死队 系嘛？但系咧，我想讲细好多啦，当然呢、這个嗱，同埋咧呢个咧最紧要就系咩咧？嗱，通常咧大家讲起反舰导弹，你谂起咩啊？就谂起鱼叉嘛， 系。 咁但系呢个咧就佢劲嘅地方在于咩咧？就佢、是、隐形嘅， 系 即系佢系有少少隐形。即系当然大家就谂啊，佢点样隐形法咧？嗱，首先咧，通常啲导弹本身就好细啊，系咪？咁但系咧就佢咧可能咧上面会唔会搞少少吸波嘢咧？ 好似 即系查咗啲隐形涂料就可以吸波嘅。 咁咪咁会益咗人哋咯？ 点会益咗人哋？ 咁人哋攞啲碎片会益咗人哋咯？ 哦，唔系。一炸架船都冇得剩啦， okay. 所以都你执唔到啲乜嘢噶啦，跟住剩低啲海浪冲鬼走晒。咁、 okay. 所以嗱，除非插落唔爆就死啦。 咦？ 插落唔爆礼啊！ 好似土耳其台湾嗰次噶嘛？ 系啦，又或者好似嗰阵时听讲咧，就系佢炸炸南斯拉夫大使馆啊。 系， 佢就系插咗支嘢唔爆啊。 系， 佢或者系爆到某个位一爆唔晒， 所以 所以执咗翻。 所以以色列醒啊！ 吓， 我唔止插一支，我插几支落 哦，咁啊必定死， 啊、 死梗嘅系嘛？ 要插多啲。 系啦、啊，咁咧呢、這个咧引申咧，呢今次呢个咧叫做 AGM-158C 啊。 系。 咁呢支嘢咧就佢嗱，当然啦，呢个咧佢有个名嘅，唔知叫 J 咩字头嘅，咁佢就叫咧呢啲咩联合咩远距武器噶，即系佢有个朵噶。 系。 大家可以搵。 英文你读啦，我唔读。 系啦、啊，嗱，但系咧佢呢个咧就我都唔识读。但我就知咧，呢个叫 LRASM 咯，就咁读翻。但你帮我读咩 RASM 嗰啲咧，可能有个样噶，可能有个字。其实个意思系咩咧？就 系 Long Range Anti Ship Missile。不过呢个字咧，如果咧美国人会咁读嘅，就系读 Long Range Anti Ship Missile。英国人就要读 Long Range Anti Ship Missile 咁读咯。即系要啲口音问题。呢个咧，其实大家一听就知啦，即系话远程反舰嘅导弹啊嘛。咁呢个咧嗱，其实咧啲 spec 依家好少嘅，即系话咩咧嗱？究竟第一，首先咧，我哋依家净系知咩咧？就系知佢个翼系后掠翼，系咪？咁咧另外一个咧，就即系代表佢都飞得唔慢嘅，即系唔系飞嗰啲咩五百啊、六百，可能讲紧飞紧八百啊、九百挨住音速嘅，咁所以要后掠翼啦。第二个咧，我哋唔知道究竟佢用咩引擎啦， 系啊，冇 系咪用冲压咧？ 定用 定系用啲转子咧？ 转子 用咩咧？但系如果佢咁快嘅，应该唔会用啲普通转子啦，系咪？即系用翻啲用翻咁上下嘅。咁所以咧，我哋又唔系好知。但系我哋就知咧，佢依家呢个咧射咧，大家有冇睇到佢 mark 咗咩27、29嗰啲啊？ 系 佢咧系真系咧， 睇下佢个误差率 追住嚟射系啊。咁所以咧，你睇到呢啲咧，可能系啲尺数嚟。 系啊，唔知误差几高咯。 我如果照睇佢，咪似射落28个位度啊？ 系咯， 系嘛？ 睇下中唔中中间系嘛？ 佢真系好准喎、啊！如果咁样 系 啊，所以呢个武器咧，如果成功咗咧，其实就填补咗美军一个空白、啊。 系 大家可能唔系好知，就系、是、咧美军咧，其实咧佢传统攻击咧系咪用航空母舰做攻击噶嘛？佢隔篱嗰啲船其实系防守啫嘛。 系啊。 佢而家如果可以发展啲嗱，当然啦，嗱呢个朵咧叫 AGM 啊嘛，其实就 系 用飞机发射嘅，因为 A 啊嘛 ，A 字头，咁所以咧，大家就谂到就系用咗呢个之后咧，就可以咧调翻转就系弥补咗佢平时咧攻击舰隻咧嗰啲问题。 好多好多机用得喎，而家 F18 啦 ，EF 啦， 系 有呢个 B1B 噶 ，B1B 啊， 系啦，有呢个F35 啦都可以用到， 系啊，呢啲全部都用到咯。咁所以咧就呢嚿嘢，哇！大家话幻想到，如果 B1B 咧用超音速飞嘅时候，再加呢个会点啊？好恐怖噶喎！ 系啊， 同埋咧，如果 B1B 咧用超音速飞咧，咁啊飞到咁上下之后放佢出嚟咧，咁加少少速就可以冲压引擎就可以出击噶咯。 咁如果 F35B 系 或者唔系 F35B 或者 C 系， 咁我如果将呢嚿嘢摆落个肚嘅话， 唔知摆唔摆得落？ 如果摆落嘅话，咪 系 射出去效都隐形咯。 唔系，但系你一开盖咧，架机就唔入 啲啊？系咩？ 一开盖架机就唔入啲噶啦，系啊！啲嗰啲啲无线电嗰啲， 咁唔敢有冇试过呢个隐形战斗机惯隐形武器会唔会隐形咧？ 开嗰下都隐唔隐形？ 唔隐形啊！ 一开闸就唔隐形，系啦，始终都有呢个问题。 咁如果挂喺出边咧？ 挂出边咪更加唔隐形？ 系咩？ 系啊！ 咁但系佢个飞弹本身隐形，有冇用咧？ 冇用， 冇嘛， 都冇用，因为你始终都会破坏咗佢个螺旋形。 O、okay. K， 但系佢意思就系佢入吸波。 O、okay. K， 所以就佢自己飞嗰阵时候，因为佢够细。 O K， 系啦，你唔黐落部机，佢就一个细飞机嚟啫嘛。 O K， 系啦，有呢个情况啦。 好， 呢、這个大家咧就要留意呢个武器，呢、這个武器系相当劲噶。 系 系啦， 好啦，咁另外讲咧 ，Lockheed Martin 咧 ，Lockheed Martin 都停唔到啦。Lockheed Martin 咧，原来咧佢近排咧就话入标咧就呢个印度嗱，大家知道印度咧咪好中意买飞机嘅，因为印度点解咁中意买飞机咧？因为佢成日跌飞机嘅，佢哋真系好惨，佢哋可以咧一年咧跌翻你十架八架都好闲嘅，真系成日跌嘅啦。大家都成日笑大陆噶嘛，其实印度都跌得好劲噶。大陆啲网友啊好鬼衰格噶，即系好冷血噶，有啲佢话咧人哋跌嗰啲机可以组织一支空军，即系衰到咁噶，真系。因为就算系你唔可以咁讲系咪啊？即系太凉薄啦呢个讲法。嗱，但我哋讲翻印度制造。嗱，好多时咧，大家有冇发觉印度啲机咧全部都系买噶嘛？例如买法国阵风啦，跟住买英国台风啊嗰啲啦，又上，跟住咧米格嗰啲不停有啦。跟住而家终于睇美国货咯， 万国旗 啊！但系今次佢买美国就咩咧？就是、Lockheed Martin 原来同佢讲，嗱，如果你肯买100架以上，你肯买，我就喺呢度做。直头咧系喺呢度开生产线，然之后同你啲公司合做一间嗰啲叫 joint venture 啊，联合公司一齐联营，咁咧我哋就会教埋你点样做。 系， 跟住咧美国佬就话，如果你咁计咧，呢单生意咧起码过百亿噶嘛。 系， 咁 Lockheed Martin 梗系肥啦。 系啊， 但系咧我哋就谂啦，其实你觉得台湾佬唔关佢事啦，因为做 V 就冇事噶啦嘛。 咁就系 V 噶啦出嚟， 未必噶，可能做 F16。CD 咁咯 ，OK 都得噶嘛。好啦，咁但系你话会唔会做 V？ 如果做 V， 台湾咪发咯。 系咯。 好啦，但唔做 V 都唔紧要。 系。 我哋而家就喺度谂，其实呢单嘢咧有几真咧？我就觉得都仲系流嘅。 系。 点解咧？因为就算 Lockheed Martin 肯啦，但系美国政府都未必肯噶嘛。 系。 最大问题就系印度佬咧，就一时就同俄罗斯 friend， 一时就同美国 friend 噶嘛。 系。 我点知道你今日系咩啊？咁所以你系人系鬼又唔知， 一时同法国佬 friend 系咯，咁所以你又成日咁中意同印度佬咧，就真系反面就无情噶，即系佢唔会同你讲感情噶嘛。咁你唔同其他啲盟友咧，日本真系点都会楞住你噶嘛，印度佬唔会噶。咁所以咧，究竟系点咧？会唔会话攞印度嚟制衡中国，调翻转仲俾佢偷嘢咧？所以呢单系唔知嗱，我自己唔睇好嘅，从来都唔睇好。但系咧。英司咧系不离不弃嘅，英司咧系继续啄住印度话，喂，不如我设厂啦，冇所谓啦咁样。但系最惨系印度佬睇唔起你嘛，因为印度佬觉得自己大国，我点可以用啲轻型战机啊？ 用四国嘅武器， 我起码都用中型战机啦，即系 F 16嗰啲，即 系 佢觉得你劲啲嘛。同埋啲人又讲，咁点解要整 F 16咧？ 平靓正咯， 平靓正啦。同埋佢咧嗰啲电子科技劲， 新啲嘛？ 佢想我应该系想咧用 F 16咧锻炼咗佢哋国家入面咧嗰间公司嘅一啲嘅技术，跟住嚟紧将光辉战机咧就 upgrade， 系 咁其实个算盘应该咁嘅， 系 啦，嗱呢个就应该我香港我独家 算啦，不如咁呢个我觉得有 F 16就可以劈咗光辉噶啦。 其实佢哋好想嘅，其实空军话你唔好再搞我啦，啲光辉战机我唔要。但系咧印度佬话莫迪话喂你唔准唔要啊，我哋整咗30年，同埋你就算唔用啊，你跌啊，你都要同我跌翻几架啦，即系咁啊，好似好串咁。 即系买翻嚟串，买翻嚟跌嘅。 跌嘅啫，系都要啦，系咪啊？支持下印度货啊嘛。好啦，下一架，哇，下一架呢个正啊！嗱，呢个咧就真系问 Alex 啊！嗱，呢个咧陆军嘢啦，咁咧就嚟紧咧，佢哋架，哇，呢个 Jeep 仔咁嘅嘢系嘛？ 系， 好细架，坐唔知系咪真系坐两个人？ 坐两个人系， 好细架噶喎呢架。咁呢个咧越野车咧，原来佢哋上面咧会装翻个雷射炮。 系， 呢个雷射炮专对付咩咧？你真系估佢唔到，专射咧嗰啲咧四只翼嗰啲转嗰啲啊！ 我啲航拍 系啦。即系嗰啲四隻嗰啲 航拍， 但佢又唔系净系射航拍，佢哋话咧呢啲四隻呢啲咧，依家咧有啲可以整到咧好大型下嘅，唔系净 系 航拍咁细部嘅，可以大部啲嘅。而呢啲上面会挤炸弹， 系即系自杀攻击， 系啦自杀攻击。跟住咧，佢哋话咧依家美国佬咧就会喺啲越野车装咗呢之后咧，嗱有个好处啦，越野车就可以适合任何地形啦， 系 同埋架车够细咧就变咗容易部署啦， 系啊， 同埋咧。大家咧有样嘢咧，应该系觉得好恐怖嘅，就系咩啫？佢原来咁细嘅车咧嘅电池就已经足够可以摧毁到呢啲嘅模型机。 哇！ 其实冇劲啊，即系你谂下嗱，大家睇幅图，架车得几大架啫，系咪？肯定系细过你嗰啲七人车啦，睇落嚟好似 系啊， 好细架， 但系佢个仔差唔多， 但系佢个电力咧就已经足以摧毁到呢啲咁嘅自杀式嘅 电池喺度， 系嘛？一定有啦，后面呢啲 大嚿电池喺度， 所以谂下哇，咁啊好劲， 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美国佬咧做呢个 laser 咧，其实咧唔觉唔觉咧，佢嘅应用嗱，其实咧好多时咁讲， 呢啲挤牙膏啦，摆明 你又唔可以话大陆渣嘅， 挤牙膏啦喺度。 系啦，但系咧，美国佬冇发觉咧，就系佢哋研究一个科技可以研究到好细，即系可以去研究到咧咁细架车佢都救晒你。 似星球大战噶啦， 星球大战系嘛？ 叫招招招噶啦，人都要。 佢哋可能发展嗰啲飞船咧。即系讲紧咧系好大只啦，跟住咧放好多架嗰啲 X-wing 嗰啲出嚟。喺太空度玩，哇！你冇得玩噶喎， 我谂住白冰仔， 炸 兵仔， 炸招招招嘅， 但系佢啲咪复制人嚟嘅，打开个样子，估都系Donald Trump嚟嘅。哇！好，今日讲呢个雷射炮之外咧，另外咧就讲多少少啦。嗱，讲巴基斯坦啊嘛， 哇，枭龙啊， 系啊，巴基斯坦枭龙啊，喂，呢、這个干啊，呢、這个 枭龙知唔知系咩嚟噶？ 枭龙系米格廿一嘛，你话 系啊，米格廿一嘅 upgrade 版 ，upgrade 版啊嘛，佢哋个舵咧就叫做 FC 十七系嘛， 系。 啊 ，JF 十七回事 ，JF 十七系啦。国内咧个说法叫 FC 一啊， 系， 即系话佢哋系外贸嘅第一部机， 系啊， 系啦。咁呢部咧，枭龙咧，嗱，佢好得意嘅，嗱，大家睇落去咧，佢咪单座嘅， 系。 你知唔知佢哋嚟紧玩双座版？ 佢样好似 F 十六， 有啲似哦， 系， 有啲似。 但其实 F 嘅米格三，米格廿一， 米格廿一。嗱，但系咧，佢呢架嘢咧嚟紧会整双座嘅， 系， 咁咧即系话可以做教练机啦， 哦， 系啊，咁啊做教练机咧就会帮到佢哋 train 嗰啲机师。 我迟啲睇到个 F 十六打一个枭龙咯，而， 哦，咁冇得打 ，F 十六赢十条街， 十条街添嘛， 一十条街，一出就输， 一出就输添嘛， 因为人哋个雷达一嘢睇到你， 哦， 你有牌睇唔到，你死咗未睇到， 争咁远啊！ 哇！我谂佢个雷达最劲睇到八十公里噶咋， 咁渣噶咋， 真系老实。嗱，我讲佢未换啊，佢一换嗱呢个咧，我哋要讲啦。点解加咁只巴基斯坦谂住买五十架啦？不过又咁讲，呢单消息咧又系喺大陆嘅新闻入面，又系唔知系咪属于三成嘅流嘅吓。但 系 听住先啦，咁咧就话呢个枭龙战机咧近排出到第三批，叫做枭龙三型。咁有咩劲咧？三型咧就话雷达会换咗，就换咗个咩咧？我哋叫做有源双控阵雷达，即系讲完就唔知咩系嘛。即系我哋讲主动式扫描电子雷达，咁啊电子雷达嚟嘅，就唔系以前嗰啲 mechanic 嗰啲转， 唔系个转啊，唔系 而家识得追嘅，识得追住嚟揾嘅， 一块块嘢摆喺度嘅，就唔系一个好似我个镬喺度。 哦，唔系嗰啲啦，唔系嗰啲啦，唔系嗰啲啦，识系啊，劲好多嘅呢个。咁咧就识主动揾目标嘅，咁同埋咧就据说咧话咧个挂架咧好似强化咗嘅，咁依家咧就可以射十一个挂点， 系， 同埋咧就佢哋应该咧嚟紧咧可以搏到啲解放军做嘅武器。 是 因为呢其实最惨就是咩呢其实最惨呢大陆呢佢改人啲战机呢佢好多时佢改到啊。但个武器系统同方系统改唔到。 即系点解用啲枭龙战机。 但系用返俄罗斯。 先买架架架武器。 係啦。同埋仲有嗱个引擎先系最关键啊。个引擎用咩引擎啊又系俄罗斯嗰啲。 唔系话枭龙都用俄罗斯嘢 係啊佢用嗰个 RD93。呢个呢就系以前呢歼十啊。签十嗰啲嚟噶，但系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你而家咧签十嗰啲用嘅国产嘢噶啦嘛，用涡扇噶啦嘛， 系咯。 咁呢一个咧，点解唔用涡扇？因为涡扇可能贵啲啩， 系 系啦。咁同埋涡扇咧，可能个技术咧，大陆觉得敏感啊，我唔适合攞嚟做出口啊。其实都唔系敏感噶啦， 佢惊你跌落嚟， 美国佬 佢惊你跌落嚟赖佢啊， 我赖佢。 咁你而家跌咗嚟赖俄罗斯嘛？ 哦， 系啊， 咁样 系啊。 咁咧，但系咁呢个你知唔知呢个引擎咧喺大陆做噶？ 系咩？ 系哦，即系都唔知系咪俄罗斯授权定其实大陆偷咗咧？即系总之咧个 design 咧就 系 俄罗斯嘅，但系咧做就 系 中国做嘅。 吓、啊， 我唔知系究竟系俄罗斯有冇授权俾佢啦。 唔系中国引擎嘅 design 所有都系俄罗斯噶嘛？ 哦，都系嘅，但系呢个摆明就系咯，即系就佢连个新闻都系咁讲嘅。 代工啫， 系啦， 代工啫。 咁你话巴基斯坦今次买五十架咧，应该系劲嘅。 系。 咁同埋佢哋话咧，今次个雷达睇远咗。 系咩？ 跟住大家谂下睇几远咧？ 几远啊？ 因为咧，如果我哋讲咧，F 十六 V 啊，佢话一睇二百公里嘛。嗱，你八十啦，我 double 咧，一百六十都死。 哦， 所以咧一出咧就即刻尾灯都睇唔到就死咗。 咁 F 三十五嗰啲去到几多啊 ？F 三十五应该系超过二百五十，可能讲紧三百。 哇！ 起码有啲人话咧，就佢应该系劲过苏三十五嘅。 哇！ 有人咁讲，但我哋唔知道，因为啲话佢五百啊嘛。 哦， 真定假？ 即系三倍。 真定假？嗱、啊，唔系。S 苏五苏三十五有啲人话佢都有四五百嘅， 系， 跟住咧有啲人就话 F 三十五又有五百， 系， 但系其实你又唔知边个吹啊，同埋咧学 Alex 话斋讲得啱嘅 ，Alex 成日都话，其实咧大家讲啲数据冇意思嘅，你讲同我讲都可以错嘅， 系， 因为最后啱嗰个系军方嘛，得佢知 嘅 啫， 你讲呢句唔系我讲， 你讲 系咩？系咩？唔记得咗咯， 你嗰次我讲 系咩？ 系嘛？好咁最后讲埋呢单啦。嗱咁呢个呢就美国呢就大家知佢依家钱多啦开始係咪。即係 Donald Trump 今年系咪抌多咗成六七百亿咁 就係。放水 嘛。放水嘛。 放水咪放足七百亿美金啊。 好紧要啊六七百亿美金啊唔系港纸啊。 唔系港 纸啊记住。咁今次呢就其中呢就预呢二百亿你买唔同嘅机喎。哇佢真系啲机多到点呢佢多咗二百亿美金买呢佢可以买 F35。 系。 买 F18。佢会买F35BCA 都齐啦，咁就 F18， 跟住咧就买埋无人机， 系啦，同埋加油机， 系， 你谂到都有噶啦，阿帕奇直升机， 全部买， 全部嗰啲攻击机都有齐，咁所以咧今次咧应该肥啦，咁大家计数就知道最肥两间厂嘅啫，一个就波音， 又去马田， 一个就 Lockheed Martin， 其实咧呢两个系咪应该都系当时有资助啊 Donald Trump 咧？ 有啩， 好似又冇有新闻，所以我又冇，但系我发觉咧 Donald Trump 上个台之后咧系咁益 Lockheed Martin 嘅。是咁送钱俾佢， 其实冇办法，因为即系你 F35 系真系 Lockheed Martin 有， 系 咁其他厂又冇，咁啊唔系话完全 Lockheed 赚晒嘅，咁个 body 波音都有做嘅， 系都有其他厂滴漏效应咯， 都有做嘅，系啊， 系啊，嗰啲 Northrop 啊、Grumman 啲都会有赚嘅， 咁啊 Northrop Grumman 已经做太空炸机嘛， 做 B21 咯嚟紧， 系啊，跟住之后你， 诶，同埋佢有做第六代，知唔知啊？ 哦 ，propose 啫， 系啦 ，propose， 但系佢好似暂时都讲都系讲佢架机多啲个， 系 系啊 ，Northrop Group 系可以买田家唔得闲啊嘛 ，F35 都未交晒货， 系佢啲软件有排做啊，真系唔知佢做到几时， 可能迟啲而家 F35 都 upgrade 埋第六代噶啦，做埋系咪？ 唔够钱就要咁咯，唔够钱就揾个顶住第六代先。 咪呢啲5.5代啊， 5.95代， 5.5代 都系 够代 啊。好，呢一节嚟到呢度先吓。